上次讲到我同两条女流落荒岛，一个系我女神 model 身形，天使面孔；一个系隔篱班嘅怕丑女，萝莉身形，童颜冇波。我无意中喺海边发现咗一个旅行袋，正当我一手攞住个袋入边啲 A V 杂志嚟睇，另一只手拎起个胸围嘅时候， 乡下仔，你个死咸湿乡下仔，你真系冇得救噶啦！你真系好核突啊！ 扑街啦，俾女神见到添，呢次真系水洗都唔清啊！ 咩事啊，星河哥哥，你哋喺度做咩啊？ 唔好行咁埋啊，小心你个死咸湿仔！ 哇！ 连圣衣都见到我拎住啲咸书同埋胸围，佢成块面即时红晒，好尴尬咁样行开咗。我都费事解释。继续搜查个旅行袋，我发现里面有个网状的暗格，里面有本 passport， 是属于卡隆船长的。哇，这条友咁样衰的，之前听把声都不觉得。我一手就抌了他那本 passport 落海，再用那把开山刀将个网格切了出来，用来捞海胆。有了工具，简直是如有神助，几夜就捞到一大堆海胆，应该都够几日吃的。 星河哥哥，我好惊啊！有冇水饮啊？ 俾圣衣咁讲一讲，我先发现原来啲椰子已经俾我哋食晒，再冇椰汁饮，要另外揾水源。但系我突然间灵机一触，攞咗把安全套出嚟，拉一拉，扯一扯，0.03果然系质量嘅保证啊！吓，唔错唔错。 你好核突啊，咸湿仔！你个脑除咗谂咸湿嘢之外，仲有啲咩谂噶？ 而圣衣见到我在拉扯，块面又红起上来了。 星河哥哥，你拿个安全套出来做什么？ 我对着那两个女仔奸笑，沙织被我吓到打冷震，而圣衣又继续这样面红红地望着我。哎，不玩你们两个了，我学足郭文辉那套电影那样用避孕套加太阳光造成的蒸馏作用，海水就会变成淡水，那就可以有得喝了。 星河哥哥，你好厉害啊！ 哼，我真系冇你收啊！系你啲咁污糟嘅思想啊，先至会谂到呢啲咁嘅贱格嘢出嚟噶啦。 唉，虽然女神你咁样讲我，但系睇得出女神而家嘅眼神已经冇之前咁样鄙视我。而圣衣好兴奋咁样去摸摸呢个安全套蒸馏器，我走翻去森林里面摘啲香蕉嚟做储粮。点知行下行下， 星河哥哥， 圣衣你喺度做咩啊？ 我想入嚟帮你手啊嘛。 咁好啦，嗱，你帮我攞住啲香蕉先啊，我去摘多少少。点知行行下，咦，唔见咗条女嘅，扑街啦！咁呢个森林入边有啲邪嘢，我周围揾多阵都唔见佢，因为怕天黑更加难揾人，于是我嗱嗱临冲翻去沙滩，叫埋沙织一齐帮手揾佢。点知翻到去沙滩， 嗌啦！你越嗌，我越兴奋啊！ 原来有个野人咁款嘅男人，赤裸上身压住咗我女神啊！我女神双手仲要俾个野人绑住咗啊！ 你真系好靓啊！我之前喺船上面见到你，我嗰晚就已经谂住你啊，谂住你嚟追啊！我哋竟然咁样就喺呢度重逢，你话我哋系咪好有缘呢？ 野人突然狂揸女神个胸，我攞到握实咗个拳头，青筋暴现，冲上前，你个仆街放开个沙织啊！个野人俾我突然间出现吓窒咗，佢掉转头望住我，女神而家个表情入边，我只有见到两个字： 救我啊！救我啊！ 卡隆你条仆街，即刻放开佢！ 咦？唔系你识得我咩？ 你系雅典娜女神号嘅船长卡隆啊嘛，你把声已经入噶啦。个样仲要咁样衰添，见过一次就快咗灰都认得你啊！ 你呢条死僆仔左头左势系嘛，仲咁多嘢讲，我收咗你皮先慢慢叹条女。 卡隆本身系海员出身，体型健硕，原本我同佢实力悬殊，但系我为咗保护女神，路易同全能化成咗力量，打高咗两巴。 扑你个街啊！你条死靓仔咁好精力系嘛？你怪得我啦！ 卡隆佢发现咗我留喺沙滩俾女神防身嗰把开山刀，佢用嚟挟持咗沙织啊！你个人渣！ 你慢慢行过嚟，跪喺我面前。 我唯有照做啦。 他仲对我一轮拳打脚踢，我几乎被他打到黄胆水都呕埋出嚟啊！女神见我俾人打成咁，双眼通红咁样不断咁样挣扎。 唔好打佢，我求你唔好打佢。 就喺呢个时候，卡隆突然间成个人扑向前，嗰把开山刀脱手而飞咗出嚟。我茫茫嘅视线之中，见到一个细小嘅身形闪咗出嚟，救我哋嗰个竟然系圣衣。佢两三个手脚就已经打到卡隆扑街啦，直头好似睇紧啲美国嘅英雄电影咁样，体型细小嘅超级英雄，好潇洒咁样打低晒成座山咁大嘅怪物。喺呢个时候，我先醒起，系、哦，好似以前喺学校见过圣衣有参加呢啲才艺表演噶。过佢玩过泰拳噶， 卡姐姐姐，你冇事啊嘛？ 最后我补多廿重脚踢落去卡隆船长个细佬，佢世上嘅女性除一大害啊！佢冻到晕咗，我哋再将佢五花大绑。我哋帮女神松绑之后，女神投入咗我嘅怀抱，大喊一场，梨花带雨咁，真系心痛死我。之后我想用啲清水洗一洗面上嘅血迹，沙织走过嚟帮我抹，我望住佢双眼通红。眼泪都未干晒，好鬼心痛。沙织俾我咁样望一望，红都面晒。 你仲痛唔痛啊？ 少少啦，如果你锡我一啖嘅话，我就唔痛噶啦。你笑嘅时候真系特别靓。佢突然锡我嘴边一啖，正想离开嗰阵，我揽住沙织，唔俾佢走。佢眼红面红咁样望住我。我好清楚咁样听到佢急促嘅呼吸声，我就咁嘴咗落去。女神冇推开我，反而好配合，我就咁样同沙织湿吻起嚟。我哋嘅脷互相咁样紧扣住，然后互相啜大家。沙织亦都眯埋咗对眼，慢慢我哋两个都觉得热起上嚟。圣衣见到我哋咁样湿吻，好似闷闷不乐咁样。正当我企起身想离开嘅时候，我拉住圣衣只手，拖住圣衣去我身边。 哎呀！ 然后我锡咗圣衣一啖，圣衣俾我嘅举动，搞到佢即时面红。唔得，我唔可以再俾你哋两个离开我。圣衣同埋沙织冇讲嘢，佢哋两个互望咗一眼，然后好突然咁样锡咗我左右块面一啖。好快就到咗夜晚，我哋食完香蕉同海胆就瞓觉啦。我瞓喺两条女中间，圣衣好怕丑，所以佢背住我瞓，但系我伸手揽住佢，圣衣亦都揽住我只手瞓，而沙织揽住我瞓喺我嘅右手边。我拧转头，锡咗佢额头一啖。 对唔住啊！ 我讲对唔住就真，搞到你俾人糟蹋。沙织揽得我更紧，我锡沙织个嘴。沙织伸埋条脷出嚟，条脷喺我口腔里面四处游走，跳入我口腔入边每一处嘅神经。我拉翻只左手出嚟，望咗一望圣衣，呢、這个圣衣烂瞓到咁，我怀疑之前以为佢死咗埋咗佢，其实佢系瞓咗就真。我唔谂咁多，转对翻沙织，我只左手又不安分咁样喺佢心口入边游走，再吹一吹。沙织只耳仔， 唔行啦，哎呀唔好啦，喂呀，我惊嘈醒圣衣啊！ 我冇理沙织所讲嘅任何嘢，直接嘴佢耳珠。沙织成个人都震一震，呼吸声越嚟越大啊！我伸手入沙织件衫入边，我摸到丝吸波，我再用手指慢慢挑逗个粒的，冇耐粒的硬晒。我再由耳珠射到落颈，再慢慢射到个胸嗰度。我条脷喺沙织嘅胸嗰度游走转圈，一阵阵嘅香味传送到去我大脑。我含住个粒的，沙织俾我嘅举动搞到全身都震咗一震，好似 B B 咁样搏命咁样啜下啜，令到沙织都呻吟起嚟。 姐姐鲍鱼好好味啊！ 突然圣衣发开口毛，吓到我同女神都停咗一阵。见到圣衣原来仲瞓紧，我哋又再沉溺喺性爱嘅大海入边。我除咗沙织条裤，沙织除埋条 under。我摸沙织嘅细妹，女神并唔系好多毛。我喺大门外面逗留咗一阵，大门里面不断咁样渗透住水 你濕潤我隻左手，一陣間我隻手已經濕曬啦，我已經急不及待咁樣撐開佢兩塊陰唇，用手指尋找西水嘅源頭。而沙姐因為佢手指嘅出入，呼吸更加急促，聲音亦都大咗。沙姐不停咁樣打冷震，流出更加多嘅西水。我除咗我條褲，露出咗我細佬，然後捉住沙姐隻手摸我下面。沙姐掂到就同我講啦： 阿辣仔，你真係好曳啊你！ 我就係因為見到你，我先至咁曳。沙姐冇講任何嘢，但隻右手就已經開始幫我打飛機。沙姐隻手真係好暖，好舒服。我嘅細佬因為沙姐隻巧手已經變得異常地硬，令到握住細佬嘅沙姐都感覺到震驚。見沙姐幫我打得咁好，我就開始賣力咁樣用手指喺沙姐嘅細妹嗰度不斷遊走。沙姐嘅反應更加大，恨不得將佢嘅手指完全進入佢呢個慾望嘅深淵。我嘅手指由出入變咗旋轉，再不停咁樣震動。沙姐佢更加用力咁樣壓住我細佬，雙眼合埋。我知道啦，我已經知道啦，女神要迎接今晚第一次嘅高潮啦。我再同女神射咗一輪之後，蔡生，我同佢講，我想去旅行袋嗰度攞個安全套，佢突然伸手拉住我。 我計過噶啦，我下個星期先至會嚟啊。 嚇！女神肯俾我唔帶套，我好開心咁樣射咗女神一啖。我哋一直都係打側瞓，所以我抬起咗女神隻右腳，而女神就捉住我嘅細佬喺佢細妹個門外徘徊。我细佬掂到西水，成条都湿晒，变得更加之硬。沙姐撑大咗佢细妹嗰个门口，带领我嘅细佬前往欲望嘅深渊。啊 ，yes， 终于唔系处男啦。 我唔想，我唔想正身性依。 收到，我嚟啦！我长驱直进，令沙姐合埋眼咁深入。 顶到啦！ 阿妈。我得咗啦！我哋个下体不断咁样发出抽插声，我伸手抚摸住沙姐个头，而沙姐双手咁样搭喺我腰间，我同沙姐嘅抽插声，呢个系我呢一世仔听过最好听嘅交响乐啊！ 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 我开始快速咁样抽插，啪啪声亦都响起上嚟，我哋已经忘记咗唔想吵醒圣衣呢一个谂法。在这一刻，我们沉溺在性爱的快感里面，我们被这种快感征服了，忘记了圣衣在旁边，忘记了这里是荒岛。幸好圣衣没有被我们吵醒，令我和沙织可以松一口气。我继续抽插，沙织被我的速度持久完全征服了。我伸脷想和沙织收，沙织立即回应，用个嘴不断咁样吞吐我条脷。我用脷上下咁样挑逗沙织个口。沙织虽然同我湿吻紧，但系仲发出一阵阵呻吟声，大概抽插咗10分钟。我已经想射，我想射啊，沙织，我想射啊！我听到女神咁讲，我即刻加快咗抽插嘅速度，下底传出嚟嘅撞击声越嚟越密，沙姐嘅细水已经浸湿咗我大髀。沙姐，我爱你啊！我即刻揽住沙姐嘅蛇，精液瞬间咁样喷发，冲击去子宫嘅内壁。恨不得填满咗任何嘅一寸空间，沙姐亦都揽实我，不停咁震，而我嘅子孙亦都俾女神嘅子宫无限嘅温暖。 好暖啊，好热啊！ 我抽翻细佬出嚟，我拍熄液体，瞬间咁样喺沙姐嘅细妹度流出。过咗一阵，望一望沙姐，佢瞓着咗，而且嘴角咁样笑住咁瞓。我细佬完全湿透晒，我着翻晒啲衫，又帮沙织着翻啲衫裤，然后锡咗沙织 同埋圣衣个额头一啖，我就咁样揽住佢哋离婚。第一早，一种好嘈嘅声音嘈醒咗我，我一听就意识到有一个好重大嘅事情发生。冇错，个直升机嘅引擎声，搜索队终于发现咗我哋，我哋几个终于可以翻返去文明嘅世界啦。经过今次，我得到咗两样人生最重要嘅嘢，就系女神同埋圣衣。我哋三个人抛咗世俗嘅目光，快快乐乐咁样生活落去。而至于俾我淹咗嘅卡隆船长，因为嗰次船难，原来就系佢去机房煲烟所引发，俾法庭重判咗佢入狱十几碌，真系天网恢恢，恶有恶报。